些事情并没有大道理，可挂住每一头掉几层皮，你的可笑，你的种子标记，一口一口说了什么快乐被你浑浊，一口一口要定什么不懂得快活，你吃什么就想什么，他们怎么说，你吃什么唱着的歌。

不免突然态度变，无需打开天窗，能装不知也算体谅，狠心揭破真相，无非想扮诚实来换舒畅，无需开多一枪，即使分手要有修养，今天晚宴就由你负责。